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 发现你会压抑，是我最压抑最深处 到我，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真心寻芳踪。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这曲折，月如花花似梦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难道要继续不断？

从治理重点街道及重点地区的违法建筑。2013年，全市启动了严厉打击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的专项行动以来，本市已经拆除了7000余平方米的违法建筑。再加上今年的4000万平方米的治理任务，全市将会累计拆除超过1亿平方米的违法建设。 Thank you.

话已不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。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，烛火的心哪里去找，对着漫漫空虚回忆怎么办啊。 说到中国的 R&B 教父，可以说陶喆是非他莫属了。陶喆的《普通朋友》这一首歌呢，对于大多数的八零后来说，几乎是一部情歌版的《那些年》。他早期的曲目在后来每一首也都成为了经典。随着八零后们逐渐的成家立业，在全世界都在前几天秀恩爱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记起陶喆的这一首《普通朋友》呢？还记得曾经那些年和你一起听陶喆的人吗？接下来的时间和周周分享一首来自陶喆的《普通朋友》。 是随你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多无奈。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。 就是你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